六六五六六幺五六六。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副苦薯片，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耍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大家好，我是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推广人、金牌阅读推广人鹏鹏。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孙基先生所写《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这本书呢，分为10个篇章，其实每个篇章都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密不可分。比如说，其中的第一篇章讲农业和膳食，就讲到了我们日常餐桌上的很多历史和故事。下面为大家讲述一段关于筷子的故事。至周代，《礼记·曲礼》当中，郑玄注仍说：“饭以手，什么意思呢？吃饭的时候得用手。”又说：“干肉煎宜用手，吃干肉也得用手。”正义：“骨子里饭不用注，但用手。”可是吃菜就不一样了，《曲礼》当中说道：“耕之有菜者用夹，其无菜者不用夹。”夹是什么呢？就是箸，筷子。在热汤菜里要用箸才能把菜给夹起来。到了汉代，尽管在体面的宴会上都用箸，但曲礼里反映出的那些饮食习惯不会立即完全丧失。汉景帝赐周亚夫食，不置箸，亚夫心不平，故谓上席取箸。汉景帝此举的确是想杀杀周亚夫的傲气，却不见得是打算立刻要他的命。但亚夫软硬不吃，不肯放下架子，就用手去进食。事态于是沿着悲剧的方向发展了。在西汉前期，不用箸而用手不一定是十分丢脸的事情。1651年，奥地利宫廷当中仍然用手抓饭，可以作为参照。然而吃炒菜的时候，要夹起油汪汪的滚烫的菜肴，不用箸是很不方便的。所以隋唐以后，其出土的数量大大增加。浙江长兴、江苏丹徒、四川阆中等等，都曾经出土过唐代、宋代的银箸、铜箸，更不用说实际生活当中数不清的竹木筷子了。筷子的大普及延续至今，现代拿筷子吃饭的除了中日韩朝越新加坡的16亿人口以外，还有海外华人5000万以及16万家中餐馆，加在一起每天在餐桌上大约会举起17亿双筷子呀。中国的筷子影响面之大可以想见。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天气转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能见度良好，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字，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这几天呢，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啊给孩子们介绍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知识的段落，开篇的几句呢是这么说的：自西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前两天我们也说了啊，三皇到底是哪三皇，这个历史上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三字经的作者呢采信的是伏羲、神农、黄帝这三位。伏羲、神农咱们前两天聊过了，今天咱们要介绍一下这位黄帝啊，三皇当中的最后一位，同时呢也是我们另外的一个说法，说三皇五帝，五帝之中的首位。皇帝这个名词大家很熟悉啊，但是我们如果拿手机电脑输入法直接去打皇帝这个拼音的话，一般呢会出来两个选择，一个呢是皇帝，就是秦始皇的那个皇，一个呢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主人公黄颜色的这个皇，皇帝啊。这个皇帝和我们后世所说的皇上这不是一个概念啊，这其实呢在那个时候来讲啊，我们后世习惯于用什么帝王啊、君主啊这样的说法，其实在上古时期说白了啊，这我们之前介绍的包括伏羲、神农在内，其实呢不过是当时的一些部落的首领啊，只不过呢这些首领呢他们的影响力很大啊，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我们后世所说的所谓的天下共主这样一个身份。那么他们能有这样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部落里的这个威望啊、权力啊，更大程度上我们后世之所以都会这么尊重这些人啊，把他们奉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是因为他们啊在这个部落首领的位置上，事实上带领着整个部落的人呢一起在文明发展的轨道上向前推进了很多步。所以我们之前啊说伏羲被我们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神农呢这是我们农业啊农耕文化的先驱。那么今天的这位皇帝啊，咱们先说他这个黄字，为什么用黄颜色的黄呢？在当时啊我们这个史料里面记载，其实也是传说流传下来的，因为我们说上古时期的这些发生的事情啊都没有能够在考古学上真实的我们找到任何的证明，这个也可以理解，很不容易了啊，后世能有一些传说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已经很不错了。那么在这样的民间传说当中，我们知道皇帝呢他是以土德而称王的，土是黄颜色的，所以呢人们称他为皇帝。皇帝在中华文明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我想不用多说，大家也都知道啊，包括我们新闻报道里面都能见到，到现在为止啊我们每年还会在这个皇帝陵举行很大规模的这种公祭仪式啊，包括很多的领导人也都来参加这个公祭仪式祭拜皇帝陵。他和炎帝两个人呢被视为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啊，我们后世都自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就是这个原因。炎所代表的炎帝呢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介绍的神农氏的后人，而皇帝呢则是在神农氏之后啊被奉为某种程度上我们说天下共主的又一代部落首领。这方面的史料、虽然我们说这个来源肯定还是民间的传说， 不过呢，因为这方面的这个传说故事被收入到了我们后世认为可以作为正史来看待的一部史家的巨著啊，也就是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当中。所以呢，后世呢相对来说这部分内容啊，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呢，还是予以采信的。尽管在这方面啊，可能有不同的史家、不同的著作，人们记录了一些不同版本的论述。那么后世呢，我们也把这认为呢，就是在历史传播啊流传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偏差。我们没有考古学上的明确的科学的佐证，只能把这些历史上的这些传说啊都记录下来。我们既然提到《史记》啊，咱们就来看一看《史记》当中记录这一段历史的文字。我们说《史记》之所以在后世史学界有这么高的地位啊，这和司马迁本人他的这个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他治学非常的严谨，经过他的笔写下的历史啊，哪怕他也是从一些传说当中得来的，那么后世呢，也还是认为这个是值得信任的。在谈到上古时期的这段历史的时候啊，司马迁呢就说了这么一段话，说学者多称武帝上矣。啊，很多的学者都称赞武帝，这个有年头了，太古老了。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皇帝，其文不雅逊，健身先生难言之。啊，这么多人都在说武帝，可是呢，尚书啊，这咱们之前介绍过呀，记录上古时期的这些算是政府行政公文性质的这么一部辑录吧，一个档案集，这里头完全没有提。只提了尧之后的这些事情，再往前你什么伏羲啊、神农啊、皇帝啊全都没有。诸子百家虽然很多人会在自己的这个文章当中提到皇帝，可是他们提皇帝的时候呢，讲的那些事儿啊，老是会有一些带有神话色彩的东西，那都不是我们能够认为可以取信的真实的史料。所以当世的这些近身们啊，没人敢说，不足为信。那怎么办呀？孔子所传载于问武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好不容易啊，我们说找位圣人孔子这留下来了啊，载于问武帝德以及帝系姓这么两篇。可是虽然号称是孔子所传的，但是儒家的学者怀疑这有可能是伪作，不是圣人亲笔写的，所以呢也不敢相信这一定是真实的。那么司马迁怎么办呢？下边这段我就不拿原文给您比对了啊，我直接按咱们现代这个白话给您简单的说一下。司马迁就说呀，我为了查证这事儿啊，我东西南北我都走遍了啊，所有这些可能能找到蛛丝马迹啊，后人能够流传下来传说的地方，我亲自去探寻了。我所见过的这些老人啊，他们往往呢都跟我称颂皇帝以及后面尧舜的这些功绩啊，他带给后人的这些风俗教化。哎，的确我去的这些跟皇帝有关的地方啊，听来的这些传说还真是跟别的地方呢有一些不同，但是呢也都啊，用咱们大白话说吧，有鼻子有眼儿啊，全都挺真实的，一点儿也不像是说这种什么乡野的谣传，不像。何况啊，尚书这里头缺的东西多了，怎么能够因为尚书里面没有提这些历史我们就认为它不存在呢？所遗失的那些像皇帝以后的这些事情，我们经常可以在其他的传说当中见到，那怎么可以因为当世的这些近身他们不敢说，儒家的这些学者不敢传，我们就一点都不采信不选取了呢？接下来司马迁所说的这句话我得再引用一下原文了，因为这句话我觉得特别能够彰显司马迁的这个品格啊，他治学的这个学术作风。他说什么？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故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什么意思呀？如果不是好学深思啊，真的去想探寻其中这些深意的这些人，是不可能去选择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而那些见识浅薄啊，知道的东西又少，浅见寡闻者，本来这些人就难以讲这些历史上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我要把它留下来。但是呢，这留啊，我也是有选择的留的。什么呢？择其言犹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我选择其中这个语言文字传说啊，没有那些太多的神怪色彩，比较典雅的内容记述下来，作为本纪的开头啊，也就是我们下边要提到的《史记·五帝本纪》。那么在《五帝本纪》的开篇介绍皇帝这个人的时候啊，很清楚地写了他是如何有的我们说后世的这样一种地位。在当时各部落聚集的中原地区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用我们后来的话来说啊，其实在当时人们的这个观念理解当中，那已经可以算是一次世界大战了，一次乱战。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啊，到这个皇帝开始逐渐起事的时候，神农氏的力量已经逐渐的有些衰弱了。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争。这个时期各部落之间征战不断，老百姓受苦，但是呢神农氏啊不善打仗、哎、咱们之前说了，人家是擅长这个采药啊、种地啊，这方面是强项，但是这个战争不灵。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响，诸侯闲来宾从。可是这个时候啊，皇帝啊，我们说这个轩辕皇帝，他非常的擅长用兵，哎，本身呢也训练自己的这个战士啊，同时呢排兵啊阵法呀这方面也去钻研，哪儿有不服的，皇帝就带着自己的这个战士们啊就去征讨，很快就把这些不服的全都给灭了。然后呢诸侯啊闲来宾从，纷纷的来归顺啊，我们都服您管，别打了。可是呢蚩尤最为暴，莫能伐。另一股力量蚩尤，他们的这个兵力或者说军事力量吧也很强大，没有能够成功的把他给征服了。可这个时候呢炎帝欲亲临诸侯，诸侯咸归轩辕。本来这个时候的跟蚩尤啊就已经是混战一团了，可是这会儿呢炎帝又不消停了，打算去侵袭其他的诸侯。可这个时候呢皇帝已经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这个力量，所以诸侯啊纷纷的都归顺到轩辕皇帝这里来。轩辕乃修德镇兵，制武器亦无种，抚万民度四方，叫熊皮貔貅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这位轩辕皇帝啊，本来就善于带兵打仗，现在呢又有这么多的诸侯归顺他，他的这个力量呢更加强大，带领着部落的这些人啊就开始练兵。哈哈，后面说的这个话呢也很有意思啊，叫熊皮貔貅出虎。这句话呢一直有不同的解读啊，一种呢认为呢是这个皇帝啊有特殊的本领啊，他能够驯兽，哈哈，能够把像狗熊啊老虎啊这些野生的猛兽都给训练成听自己话啊，可以在战场上去冲锋陷阵的这些特殊的动物。这一点呢我们后世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基本上认为不太可能啊，这个还是传说色彩大了一些，因为我们现在人类完成驯化的啊，就从野生动物变成家养动物的其实就是那么几种，咱们之前三字经里也介绍过马牛羊鸡犬豕啊，再加上咱们现在你说这个狗啊猫啊这些有家犬家猫，这个是可以的。真的那些野生动物说能够在战场上啊当这个冲锋陷阵的先锋去使，目前为止咱们只在小说文学作品当中见到过，有些武侠小说里面有啊，还有像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也提到啊，孟获那边是能驱使着这些野生动物来打仗的，但我们真实的历史上这个还没有先例啊，因为野生动物嘛野性难寻，你真的在战场上撒出去那它就不定咬谁了、啊、你这边顶多你说驯兽员可能跟你熟说不至于下嘴，但是你自己这边的战士他不太能分得清楚。所以啊对这几句话呢历史上也有另外的不同的解读。一种呢认为呢这里的熊皮貔貅出虎不是真的指这些动物，而是指像这些野生动物一样勇猛的战士啊，这是一种解读。还有一种解读呢认为他是带领着一些呀以这些野生动物的形象作为图腾啊，就把这个形象印在自己的这个部落的这个军旗上啊，我们说这样的一些人啊在皇帝的带领下去出征打仗，跟炎帝呢在阪泉这个地方开始交战啊，三战然后得其志，打了三场大仗，终于算把这炎帝啊彻底给拍服了。然后呢大家就可以一起集中力量来对付蚩尤了啊，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跟蚩尤的部队在涿鹿这个地方打了一场大仗，终于呢算是把这蚩尤啊给抓住杀了。 在这之后呢，诸侯贤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皇帝。这个时候呢，诸侯啊，各个部落的这些首领们一起尊轩辕为天子，取代了原来神农氏的位置啊，大家呢就称呼这位新的首领为皇帝了。那现在皇帝已经是天下共主了，我们想象中这日子应该挺好过的了吧？哎不，《史记》当中啊，后边写的这几句话也很有意思啊，让我们知道皇帝在这之后，这个日子过得其实很不消停。怎么说的呢？天下有不顺者，皇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就在这之后啊，天下如果再有人不服管啊，不听皇帝的指令，不把我视为天下共主，皇帝呢就继续带兵去征讨他们啊，把他们都给平了，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甚至于啊，哪怕是你这个部落借助地利啊，有一些什么高山险阻，皇帝也不怕，劈山通道，愣把这山给削了，没有路开出一条路来，哎，我也要把你给灭了。最后这四个字写得太生动了啊，让人看了都替皇帝啊感到心疼，未尝宁居。就自打当了这个天下共主之后啊，就没过过一天消停日子，就忙着出去征战去。这个天下共主当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民间传说当中，皇帝最大的功绩之一啊，就是他创立了军队，从这儿开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啊可以去出征打仗的正规军。咱们就拿《史记》里面记载的啊叫熊皮貔貅出虎这样的一个场面来看，甭说真的驱使这些野兽去上阵打仗了，就算是按照我们另一种理解啊，这是一些部落以这些狗熊啊、老虎啊这些猛兽作为自己部落的图腾啊，擎起这样的旗帜在战场之上，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面一定也是非常壮观的。这样的场面呀，我们在战场上今天未必能见到，哎，但是我们在相声作品当中，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哎，倒是也能够有所领略。比如说传统相声小贯口的经典名段《白事会》里啊，在描述这个丧葬礼仪的时候，就曾经讲到过，在这送殡的队伍里啊，也有举旗的，举的这些旗帜啊，也都是这些猛兽。都举了哪些旗呢？我们下边就来重温一下这段传统相声《白事会》，您也不妨啊数一数。我们有请马志明先生和黄祖民先生为我们带来这段相声。 黄祖民， 对，是我呀， 少见呐。您倒好啊。 嗯、哦、好好好。 家里都好。 都好都好。 家里都谁好？ 都是谁。这让我怎么回答？都谁好？看您问谁了。 问谁呀、啊、问老太太。您的老太太好。 哦，我母亲身体可硬了。 大娘好。 好好好。 婶子好。 谢谢。 您的大嫂子好。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弟妹好。 行了， 大姨子。 别问了，别问了，哪儿的事儿啊？ 给你问好，你 全是女的，没男的。 哦，也有 啊， 我们家男的多。 搬一块儿住下是怎么着？ 商量商量吧。 别商量，哪儿的事儿啊？ 着急干嘛？ 问我们家男的。 我问男的，男的问谁啊？男的咱问问。哎，老爷子好。您的父亲潘老人家。 别问了，我爸爸过去了。 啊， 过去了。 过去了 啊？ 过哪边去了？刚我看打那儿过去一个。 哎， 接手去了吧。 哪儿的事儿啊？ 说过去。 哦，过去就是走过去呀。 走过去。 这种人过去那是下市了。 下市了。 哎， 自由市场了。对了，卖果仁儿了就是。 我说卖果仁了吗？ 卖香菜。 谁呀？下市就是下自由市场。 下什么市？ 下市，我爸爸没了。 没 爸啊， 没了 啊， 找找啊 啊，哪儿找去、啊？ 哎呀，手绢没了还找着，用手绢哪儿去了？还找着呢。你爸爸没了不找就完了， 那怎么找呢？ 想法子撒出人去找啊！再不你就贴告白条，像什么路口啊、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敲字，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刚才上一时段呀，一段传统相声小贯口的经典名段白事会我们还没有欣赏完，下边呢，咱们还是先接着请上马志明先生和黄宗民先生为我们继续带来这段传统相声作品。 废话，真不懂假不懂，没了就是找不着了。我爸爸死了，懂吗？死了， 死了 啊！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哎，这怎么还不能呢？ 这么些年，你爸没死过， 这叫什么话呀？他就死一回呀、 啊，就死一回 啊！ 就一回，我知道。 你知道还跟我装糊涂？ 谁装糊涂 啊？ 谁装糊涂？你没装糊涂， 这怎么我装糊涂呢？ 你父亲死在北京，对吗？ 那没错， 他死的时候这堂白事谁给办的？ 谁办的？ 我经手，我受了多大累你知道吗？咱俩见面你不说道谢，你提过这事儿吗？你燃过这茬吗？谁呀、啊、谁装 糊涂？闹了半天这是挑眼了。你看，哎，我说这事儿啊，您得原谅我。当初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不在家。 不在家？ 我在广州呢。 我记得你们老三不在家， 我们三兄弟在济南， 家里就你大哥一人。 对， 你父亲的病啊越来越重。 嗯， 哎呀，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是 发高烧65度。 哎，老白干啊，这是有65度的吗？ 多了56度。 哎，56度也没有。 52？ 不，什么呀？ 50几？你说50几？ 哪来的50几啊？也就是40来度， 反正够呛。 哎，是， 我一看怎么办呢？ 啊， 打电报啊。 给谁呀、 啊？给老三打电报。 对，我们三兄弟离他近点嘛。 老三接着电报 啊， 当天从济南唰回来了。 我们三兄弟是兔子。 我说他兔子了，我说了吗？兔子、 啊、是，这还用说吗？这回来有这样的吗？这不兔子吗？ 心急如火，归心似箭呢。 他多快也没有这样回来的。 那怎么回来的？ 那是坐火车回来的， 特快列车。 哎，对了， 回来了。 哎，回来了。 老三啊特别孝顺。 哎，对， 他一看你父亲这样了 啊， 依着他赶紧送你爸爸住院去。 哎，那条件多好啊， 劝了半天 啊， 你爸爸不去。 我爸爸也拧着呢， 摇了摇头。 嗯， 摆了摆手，我呀不行了。 我爸爸不行了， 往后啊，你们哥几个好好的孝顺你们吧。 哎， 说完这句话闭上眼不愿意了。 怎么回事？ 我过去一瞧啊， 啊， 好不，你父亲咽气了。嗯， 又 去世了。 是 亡故了，不在了，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朝凉了，尿蜡尿挑子了，瓶子瓶两张了，土了土点了，无常了无常到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腿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猴了。 你说死了不就完了吗？ 整个这人都死了， 那要死可不整个死啊！ 我一看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赶紧奔厨房 干嘛去？ 叫你大哥去。 他干什么呢？ 正在熬粥呢。 哦，做饭呢。 大哥，大哥，完了，别熬了，别熬了，老头完了。啊，老爷子死了，你哥哥一听，当时， 哇， 哭了， 有这么哭的吗？撕得够远的。 这叫泪如涌泉， 泪如涌泉也没这么大声音。 哦，对对对，没这么大声音， 可不， 也就是 啊，没有 词儿， 我词儿也不行。我说你非得配音是怎么着？ 意思呢？ 掉眼泪没声音。 哦，对对对，掉眼泪没声音。 哎， 你哥哥一难过，鼻子一酸 啊， 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十一个眼泪， 俩眼睛掉十一个眼泪。 你哥哥是大小眼儿， 我说的。小眼 子，哭了吧？ 你就说哭了吧。 就这功夫，你们姑奶奶来了。 那是我大姐。 你大姐那年大概有个三十多岁， 三十七了。 她在西城住。 对， 你们住的是东城奶子府， 那是我们老宅。 听说老头病重 啊， 特地坐车由西城赶到东城。 嗯， 到这儿一下车，就听里边哭。 嗯， 准知道老爷子不好。 就是。 你们大姐一进院子，泪如雨下，放声大哭， 能不哭吗？ 啊 我们大姐是驴呀，就别嘟噜了。我们大姐是驴什么？ 大姐一进门，院里那驴正叫唤， 她瞧那寸劲儿， 这是乱了。 哎呀， 连哭带叫 啊！ 得得得得得，先别哭，先别哭， 把 驴牵走，别跟这儿捣乱。 行行了行了，就别提这驴了。 现在这不是哭的时候， 就是啊， 得记着事儿办着。 对啊， 赶紧把存的那几匹大的十字白布拿出来，找街坊邻居婶子大娘们帮忙裁孝衣，都穿上孝。 是， 我也穿上吧。 啊， 我来个漂白大褂。 哎，不不不，脱了，脱了，脱了。你是我们家什么人呢？穿漂白大褂？那姑爷才穿漂白大褂。不不不不，这没你的，这没你的啊！ 我怎么着？ 你怎么着？你非穿不可呀？ 我得穿呢。 啊，你呀， 啊， 来个小帽子， 小帽子 上面来俩红红球。 我撕火去 啊！你要穿就这个，你穿不穿吧？ 我不是你家人，我甭穿了。 你看这又不穿了， 多穿点孝。 嗯， 给亲友们报丧送信儿。 对， 门口写上树报不周，贴在左边，立上挑钱纸， 这都是该办的。 哥几个姐几个，咱们商量商量，这趟白事怎么办呢？ 对呀、啊。 我说完了 啊， 你大哥擦擦眼泪， 嗯， 站起来了， 是，伤心了， 怎么办 啊？ 这还不好办吗？有这么句话吗？ 怎么说呀、啊？ 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 嗯， 依我说呢，简简单单的，让亲友们接过邻居看过眼儿去就得了。 哎， 往后咱们不还得过呢吗？ 这是想省点钱。 我一听我就明白了， 什么意思？ 你大哥憋着分家呢。 哦。 老三说：“我不同意，什么叫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啊？这东西都是老爷子挣的，老头这一辈子不容易，不分家全卖了办白事。” 哎，老三多孝顺。 大哥说：“哎，老三你干嘛你啊？老头活着时候你干嘛去了？活着不孝，死了孝，这会儿嫌你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说了算，你说了算。”老三说：“大伙儿研究我，这不是提个建议吗？甭提建议，主不了一边待着去。”甭他妈跑这儿装这份孙子！ 哎，这什么话这是？ 老三说：“哎，大哥，我 我说的不对，没关系，什么叫装孙子呀？这是，咱们一奶同胞，姨娘肠子爬的，我是孙子，你是什么呀？哎，我一听老三这话茬子，这钢口啊！这不明明的说你大哥是孙子吗？ 行了，你就别瞄了。 他给我带这信儿，我怎么办？ 你劝呐， 劝 啊， 这没法劝。 怎么呢？ 有这么句话吗？ 怎么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 也是， 没法劝。我先听着吧。 你看，还听着， 旁边听着。 嗯， 我有一毛病。 什么毛病？ 爱扎滋味。 怎么扎滋味啊？ 大哥骂老三装孙子，老三不吃亏，绕着弯说你大哥是孙子。我一想，你们是哥仨呀，你行二，那哥俩都是孙子， 那我也是孙子呗。刚才给我捎这信儿， 扎滋味吗？ 冲你这扎滋味就不是东西。你赶紧劝嘛。 我得劝。 那 我赶紧站出来了。 嗯， 我说怎么了怎么了这事啊？看着街坊邻居笑话， 真是的。 大哥别生气，你别生气，老三别圆圆，谁别多废话，谁再多说一句废话，我是儿子。 好嘛，合着我们哥仨全是你儿子。啊？我起誓啊，起誓你也得是孙子。 对，谁别多废话，谁再多说一句废话，我也蹲着。 不，你蹲着行吗？你得是孙子。 办不着起这事。 你看这又不起事了吧。 我说大哥老三大姐，你们要信得过你，这件事啊交给我办，又得省钱又得好看，家里外头都让他满意， 都知道你能办事吗？ 我也不行。 是啊， 我也不行 啊， 我也得找朋友。 是， 记住了 啊 这红白喜寿事啊，你要没有内行，白花钱办不好， 这是实话。 那次虽然说花钱不多呀， 啊， 很对得起你们老爷子。 是，我听说办得不错。 要说你父亲这一辈子 啊， 老头不易， 就是 那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肖龙友、孔伯华、汪凤春、杨浩如、石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 嗯，都请到 各大名医临床会诊，结果是医药网效。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与世长辞，西方接引，够奔极乐世界去了。 贫不贫呐？ 报丧讣文传出去，各界亲友前来吊唁， 是 送来的花圈、帐子、挽联、纸盘的是不计其数， 这是人缘。 要说你父亲这身装过 啊， 装过懂吗？ 那叫死人穿的衣裳。 哎，不是一般的 啊， 顶子、领子、普褂、朝珠、袍套、靴帽，不是。 他那是 生前亲眼看着做的。 哦哦， 因为你父亲他信佛呀， 对， 所以穿的是全身道服。 哦， 掐金边，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漂白布的高筒水袜子，蓝呢子盘金线，厚底儿的夫子履， 他就爱这个。 再说你爸这口棺材， 是 和这棺材的格局， 好， 那 个、哎，这是棺材吗？这不蛐蛐过螺吗？有这么比划的吗？ 他这么大棺材我比得过来吗？ 谁让你比划了，说不就完了吗？ 这棺材讲究， 哪儿买的？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那叫万亿祥木厂的货， 都说那儿的货好。 这个材料叫金丝楠， 对， 挂阴沉里儿， 是 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 嗯， 头顶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匾字， 那是我父亲的名字。 每一个字这么宽， 是 这么窄 啊， 上写清风，清风俩字得用红色， 是 清风灯侍郎皇太公会世人。 我爸爸皇世人呢？怎么回事？ 入殓， 嗯， 入殓懂吗？ 啊，死人装棺材。 入响殓， 还入响殓， 吹唢呐 啊， 晚七点钟入殓， 是 八面大铜锣。 哦， 这么大这大锣， 哇， 咣咣咣咣咣，敲的是震天震地， 敲的人心忙。 阴阳声一报，吉时一到，掐尸的入殓的四个人抬起你爸的尸体，请大爷叫你哥哥过来拖着脑袋， 这叫长子抱头。 走，起家伙，师傅，嗯，吹。 好， 哒哒滴哒滴啦哒滴哒滴哒滴啦哒滴滴哒。 算戏吧。 是，我不知道吹什么牌子， 你不知道就别 瞎吹。第三天念经叫什么经？ 那叫 接三经放焰口。 是， 请来40名和尚，高搭法台超度亡魂。 哦， 念经 好， 6张8仙桌子摆这么一条，两边的和尚可都坐满了，有吹管子的，有吹笙的， 是 有打那九音锣的，还有敲铜镲铜钹的。 对， 那铜镲一敲，这声音 什么？ 哐，锤哐。铁矿铁矿铁矿矿， 还真是这份儿。 当间坐着一和尚 啊， 戴着五佛冠， 是 帽子上戴五佛冠 啊， 有5个小佛爷，知道吗？那叫大帽。他戴着念， 是 念什么经啊？ 什么经？ 焰口施食，开16本经。一边念经啊，一边扔这么大那小馒头，舍小馒头撒铜钱撒米，喝，念热闹。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老和尚念经？学 吗？小小可以，问题是全小不行。 怎么着？ 就小一点儿。 哎，来几句就可以。 小几句啊？ 啊， 焰口施食16本，头一篇这词儿我先说说。 啊，您念叨念叨。 说这词儿啊？ 啊，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号。这前六句。 哦， 来试试啊。 咱听听。 行。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扬声号，苦海滔滔孽自招，迷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世的功德在若明相，在身照清，照清亡灵来赴会，臣子上莲台一心朝，请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好。 观山有色，今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时不得在若明相，在身照清，照清啊，清风灯死狼，踹死狗，压死耗子，踢死猫子，也尽孝来生大路法师啊。我你这是念完经打和尚啊？ 好嘛，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了。 你怎么回事？ 你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什么乱七八糟？没告诉你就前六句吗？你不拦着可不乱了吗？ 哦，合着这还怨我？ 不怨你啊！ 你 玩意，每7天念一次，迎七经、2七经、3七经，搁到7七49天，禅道翻译轮班来，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一般人谁请得来啊？ 出殡那天呢？ 啊， 正赶上个好天。 是啊， 在你们家门口立3棵白沙糕， 哦， 院里搭起了七脊的天棚，门口是钟鼓，2楼过街牌楼， 是 用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正当中写3个字：当大事。 对， 孔子曰：“为送死者以当大事。” 不错， 古月宣明有黑红帽在灵堂引路，早晨9点钟发引，连放3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 您听听。 先由杠夫24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48杠，后换大罩80人杠。嘿，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80人杠换3班，240人， 我都排上。 这个大殿摆开了一字长蛇，5里地。 嘿， 最前面是3丈6的明镜幡，上写你父亲的官衔，前呼后拥，接着是纸人纸马。 哦， 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破豪图，有方壁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北、神书玉律4大门神。杨杰来、左伯涛、伯夷叔齐，名为4贤。 好， 纸人过去，提罗散山奏大乐，2趟彩谱，1顶引魂轿，有军乐队，铜管乐打击，乐管弦乐，铜音发鼓，紫笛文昌，7个大座带家庙， 瞧瞧， 松袍松袜松亭子， 好。 花盘花轿的金瓜月鼓朝天凳，鹰鼓鹰幡鹰照鹰， 嘿， 素净回避牌1件50对，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 瞧瞧， 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4对香幡、8对香彩，有尼姑20名，道姑20名，潭柘寺的和尚60名，白云观的老道40名，雍和宫的喇嘛40名，童子学柳150对，小男20对，花圈400对，挽联400对，中间有影亭一座，上面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儿， 各 界亲友送殡的2000多位。 嗯， 送殡的人胸前佩戴着白纸花，两个白帷帐，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架着你兄弟。 嗯， 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住孝，手拿哭丧棒，你哥哥左手扛着个引魂幡，哥俩是泣不成声， 能不哭吗？ 北京有名的一撮毛撒纸钱， 哦， 一把纸钱节节高，唰，三层开花满天星，叮叮叮叮叮叮， 这是 关照过来了。 哦， 两个打响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80人等唰唰唰，抬的是又平又稳。 我起去， 关照过去，后边有60辆洋马车， 车上是 家属女眷跟着送殡。 哦， 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 是 从东城奶子府你们家把这棺材抬出来，由东城奔南城，由南城走西城，由西城到北城，转遍了北京49城，溜溜转了一天，一直到下午6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了你们家。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没找着坟地。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马志明先生和黄宗民先生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白事会》啊。刚才我们也留了个作业啊，您听听这个小贯口里头，送殡的队伍当中打的这几面有动物图案的旗帜啊，总共是几面，都是哪些动物？哈哈，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总共是8面啊。这个皇帝当年打仗的时候所驱使的这些队伍，甭管是真的熊皮貔貅出虎，还是有这些动物图案啊，以此为图腾的部队，这在当时的战场上都是一支生力军啊。这个战场之上啊，皇帝呢是所向无敌。除此之外呢，在后世还记录了很多皇帝的功绩啊，比如说有2样功绩，这个其实不是皇帝本人干的，但是人们也都算到他的头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的2位夫人啊，2个妻子共同给我们后世啊提供了一样好东西。什么呢？衣服。在这2位制造出衣服之前，人们都是围一些树叶啊，或者是打了动物以后把这个兽皮割下来，哎，挡在这个身上遮羞。在他们2位的贡献之后啊，我们才有衣服穿。一位妻子呢叫雷祖，他发现了蚕丝啊，就这个蚕土的丝可以为我们人类所利用。另一位呢叫摩母，他呢发明了把蚕丝纺成线的纺轮，以及把线织成布的织机。哎，这2个人共同的这个发现发明，使得我们后世的人才有衣服穿。要知道这可是4000多年以前啊，将近5000年前就已经有人有这么高的技艺了。和人家雷祖摩母比起来，我们今天有些同志啊，这可真是应该汗颜了。我们来一起欣赏一段相声《做大褂》，由郭全宝先生和刘宝瑞先生合说。 我这个外人呢，过去是横针不懂竖麻线，不会做活。 不会做活。 你可别看不会做活， 嗯， 嘴可能说。 呵， 怎么着也是他对，他有理由， 老有理。 有一次啊，我买了1丈3蓝布 啊， 我想做一件大褂。 做个大褂。 因为说相声你表演上台得穿大褂啊。 对呀、 啊。您算旧社会那时候，攒俩钱买件大褂也不是容易事。 那可不， 我买了1丈3蓝布，我打算拿到外边去做。 嗯， 这时候我老婆跟我说：“你呀、啊，这人太不懂得好歹 了。”怎么了？ 一件大褂，你为什么非要拿外边做去呢？ 你啊， 搁在家里我给你做不行吗？省俩手工钱，咱也省点材料。 这话也是好话呀。 我说你这不是抬杠吗？你要能做，谁愿意拿外边去倒那麻烦呢？他你不是做不了吗？ 做不了。 我老婆不爱听。 嗯， 少说废话，什么做不了啊？这又不是描龙绣凤，不就是做件大褂吗？你是瞧不起我？ 有把握， 搁在家里准给你做上。 那就得了。 可是你得耐心等着。我说我倒是有耐心， 嗯， 你要既能做，我就能等得了。 哎， 这件大褂你要能做，我搁家了，我等着，多顿得，多顿得，不就一件大褂吗？ 嗯， 反正你甭管了，3个月以后让你穿上。 嚯， 3月做一件大褂， 慢工夫出巧匠，行，做得好， 事缓则人。 哎， 我说行行行，3月呀，5个月也等， 等着吧， 我倒瞧你怎么样。 哎，对。 这话说完了搁下了。 嗯， 过了3个多月，那天我一问他 怎么样， 我说大褂怎么样了？ 啊，做得了还怎么样了？ 要你还提呢，你要不说这茬我还忘记了。 早得了。 你那大褂我倒是给你绞了。 哎， 让我给你绞坏了。这，我说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拿外边坐去，你非要逞这个能，脚坏了吧？你甭嚷，你嚷什么呀？着什么急呀？脚坏了有什么关系啊？脚坏了我会给你改呀、啊， 还能改？ 那你脚坏了你还改？ 大了， 我给你改个小褂穿不行吗？反正是件衣裳就得了， 开大改小了，好嘛？ 哎， 大褂改小褂了。 你再跟他说什么，他也脚坏了。 那凑合穿小褂吧。 那得，小褂叫小褂， 行了。 小褂多咱穿呢，这用不了多少日子。 哎， 一个月以后就行了。做件小褂也一个月， 这都得一个月 啊！甭跟他怄气， 等着吧。 等了一个多月，那天我一问他，我说这小褂怎么样了？ 小褂怎么样？ 你要不说我还忘了这茬了。 怎么又？ 小褂我倒是给你绞了。 嗯。 我给你脚坏了， 又坏了， 麻烦了，这回小褂又坏了啊！坏的怎么样啊？你甭着急，没关系，我会给你改。我说你 小褂还能改呢 啊？我说你还给我改什么呀？ 改什么呀？ 我给你改个坎肩穿好不好？ 嘿，把袖子没了， 有什么麻烦呢？ 嗯， 得了，坎肩我也要，主要我就为看他做得得做不得。 哎， 坎肩多日子，半个月以后吧，过了18天，我说这坎肩怎么样了？要你要不说我还忘了， 他老爱忘我的。 我倒是给你脚了， 嗯， 那什么脚坏了， 坎肩脚坏了。 我说脚坏了又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会给你改， 还能改？ 这回你还改什么呀？要不我给你改个兜都穿好吗？ 好嘛， 我40来岁了，来个蓝布大兜兜，我成傻肚子了。 哎， 你跟他说什么他也脚坏了。 脚坏了 没关系，兜兜我也要。 兜兜也要了？ 这得多少日子啊？ 多少日子？ 用不了多少天。 嗯， 一个礼拜就行了。 哎，这好， 我等了一个多礼拜。 嗯， 我说兜兜怎么样啊？ 兜兜 哟，你要不提，他刚一说你要不提 啊， 我跟他一块儿说， 嗯， 你又忘了是不是？你对不起我，你给脚坏了，脚坏了没关系，你会改。要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说8回了，我还不知道。 是啊， 我说你还怎么办？还改什么呀？ 还改什么？ 我给你补袜子得了。 补袜子了。瞧这个倒霉劲儿，一个大褂的材料补袜子了， 啊、1丈3蓝布。补袜子， 哎， 补吧， 补吧。 我说多这么多呀，明儿就行了， 明儿就行了。 等了一天， 嗯， 好容易袜子还真给我补上了， 那就得了。 拿过来我这么一瞧，我还穿不了。 怎么了？ 把袜底补脚面上了？ 没听说过。 欣赏了郭全宝先生和刘宝瑞先生表演的这段做大褂，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6兆赫。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a。